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1摄氏度。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气温略有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在1摄氏度左右，气温依然较低，需要注意防寒保暖。扩散条件和能见度有所转差，但对户外活动没有太大影响。另外空气干燥，还需要注意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部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多云渐晴，偏南风2-3级，气温-1到-3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6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比利·米利根是一位从小饱受虐待与欺凌的孩子，求生被误解，施害于人被投入监狱，辗转多家精神病院，催生米利根法案，最后无罪释放。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走进比利的世界，分享24个比利与比利战争两部作品。1977年，比利被警方逮捕的时候，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居然毫无记忆。事实上，在他体内总共有24个人格存在。1979年，比利被判转往专收精神异常罪犯的人间地狱利马医院。比利如何幸存？初步融合成功的人格何时才能获得自由？比利战争是24个比利的大结局。两部书洞察最精微、最深层的心理问题。嘉宾杨春强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讲师。罗正杰博士，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心理治疗师。景燕先生，中信出版集团湖岸出版创始编辑，本书责编。这并不是故事，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多重人格分裂患者的纪实文学。24个比利，比利战争，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周一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烧脑的两部书啊。为什么说是烧脑呢？因为很多朋友读过这本书以后会再读第二遍，会再读第三遍，甚至很多朋友说啊，这本书呢可以说是百读不厌啊。那今天呢，这应该是一个故事，一个比利的故事，有两部书和大家分享，是24个比利与比利战争。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三位啊，我想这三位朋友不论是从普通读者的角度也好，还是说从专业的角度也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两部书。先来介绍两位啊，专业人士。一位呢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讲师，也是一位著名的啊心理分析师，杨春强博士。您好，杨博士。 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同样也是专业人士，是来自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心理治疗师，也是一位啊精神分析家，他就是罗正杰博士。您好，罗博士。 刘莎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我们今天呢还有第三位嘉宾啊。有人说在一部书的整个的这个出版印刷过程当中啊，除了最熟悉它的作者或者是译者以外啊，另外一个人那是亲爹呀，那就是这本书的责编了。我们邀请到的是24个比例以及比例战争的责编，湖岸出版的创始编辑景燕先生。你好景燕。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三个人啊跟大家来介绍这部书。我觉得说到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可能不同的人啊会有不同的看法。其实这本书能够出版，而且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得到这么多的读者喜爱，我想我在做节目之前就曾经和我们的三位嘉宾沟通过。我们说一方面当然是现在的图书市场越来越繁荣了，好书是精彩纷呈，另外一方面也是读者的进步才能够让好书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到底这是一本什么样的好书呢？哎，杨博士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从专业的角度您说过之后还有罗博士的介绍，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其实呢这本书就像刘莎老师说的，刘莎说的啊，我觉得是一部就是人多重人格的一个纪实小说。然后呢我也是就像他说的如同就是在座的就是如同就是所有的听众许多听众一样，我是读了好几遍啊，尤其是每一次读我都希望一口气把它读完。那么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是在探讨在 一名在不同状况下出现了24重人格这样一个多重人格分裂的一个心理纪实小说。那么历史上呢描写多重人格的这种心理小说呢比较出名的最早的比如说由托斯托耶夫斯基在1846年发表的有个多重人格，1886年英国作家史蒂文森发表的科幻小说化身博士，那么这个时候呢涉及的是双重人格。1973年出版了美国出版一个叫人格裂变的姑娘啊，这本书呢我在当时我在川大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本书，很偶然的在一个地摊上看到，就马上把我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后来呢没有想到后来呢这个湖岸文化的这个景炎先生呢他又引进了这个24个比例，然后我们偶然的机会也认识，然后他就向我推荐了这个书呢，也非常吸引我。那么他涉及的这个时候是最多了，是24重个案。那么24个比例呢，就可以看到是比例内在的24个人格之间有一个争斗和融合的一个过程。啊，对我来说呢，那么这套童书的第二本《比例战争》呢，它主要涉及到是比例由于人格分裂导致的这种犯罪行为带来的一些司法的这些问题。那么比例如何在内外冲突的漩涡中奋力挣扎的向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描述。 嗯，现在简单做一个介绍啊。虽然杨春强博士和罗正杰博士啊，他们来自不同的单位，一位呢是中央民族大学，另外一位呢是回伦馆医院，但他们同时呢都是法国的啊三大精神分析协会分析空间的注册精神分析家，他们的很多观点和看法其实是很相同的。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专业人士杨春强博士的介绍，关于这本书的他的看法。那罗正杰博士，您跟他的看法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就是我可以补充一下，没有太多的不一样，但是我想从临床的角度呢，就是真的是这本书它反映了我们人性的这种挣扎和不屈的一个追求。就像上面刚才他提到的那部作品，这个《罪与罚》，《罪与罚》的主人翁，那个在他是有一个双重的这种个性的，他同时善良，但是另外一面呢，他又阴冷。就包括我们想很多听众可能都看过这个《呼啸山庄》，《呼啸山庄》里面那个主人翁，他也是非常善良的。他对这个凯瑟琳有一个深沉的爱，但是同时他又对他有一个复仇的这种愿望。所以其实我们作为精神分析家，或者是说我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我们经常会在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他们内心有一些冲突，他们内心也有这样的一种挣扎。其实所有的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这个生活总是不可能完全一帆风顺，总是会经历这样那样的一些时刻，某一些困难的时刻。那么其实这本书就很好的把我们普通人不可能被发掘的这种内心的描述 把它用文学作品呈现出来，让所有的人都可以透过这个故事，然后回过来看我们的内心经历的那些挣扎的时刻。 哎，谈到这一点啊，其实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说一个人或者说描述一个人，说他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或者说有的人啊，你这魔鬼你占了80%，你这天使只有20%，当然也有人天使是20%，魔鬼是80%。总之其实我们大家即便是不像比利一样有24种人格，多重人格在每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出现，或者有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对待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同一个人格，但是对待某一个人你就会有这种诸多的人格出现，也可能是之前他又救了你，然后他又欠你好几百万他不还，中间他又救了你或者他又帮助你，你想你对待这样的一个人啊，你会有怎样的挣扎呢？我想这一点啊，其实是很多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遇到的，只不过说24个比例他实在太纠结了，一下纠结24个，好像普通人不太容易能够做到，是不是这样的一点呢？哎，景燕啊，作为普通人啊，前面两位专家他们发表了他们的一个看法，他们对这本书的看法，那你作为普通的一员啊，当然你是出版界的啊这样的资深人士，但是同样也是普通人啊，在心理学这方面，那当时在引进这本书的时候，是想把一本什么样的书呈现给我们中国的读者呢？ 当时拿到这个书的时候，其实因为我过去做出版的经历比较多，一直观察就是读者那个兴趣点在哪儿，发现近十几年其实大家对心理学一直特别感兴趣，可是大家对就是精神疾患的那个兴趣点往往是猎奇的，很多书也全都是比较猎奇感觉的一种写法， 对， 这本书是难得的一本，就是完全站在受害者一方，站在一个就是永远被其实被忽视的一方来叙述的一个故事，这是我当时最早打动我的一个点。后来拿到这书呢，仔细看发现这个书就是内容比一般的类型小说丰富很多，一般类型小说都会只是有几个特别清晰的设定，比如说他是什么背景，他得了什么病，甚至对他那个症状的描述都是基于就是 DSM 那本书就是症状的描述，就是死的感觉。这个书的特点就是它在于把这个受害者他的人生经历写了，同时还他身边就是围绕着那些人，比如说法庭是法官是什么状态，政客是什么想法，美国的政客什么想法，等于他比较全景式的呈现了一个人的人生经历，这是特别打动人的东西。我当时看到这点就觉得啊，这个书肯定会受大家欢迎，不会像过去那种猎奇的书一样，人物都是死的，这是我觉得最打动人的地方。 还有一点啊，像这样的一本书啊，它虽然本身是小说，但它实际上是以纪实文学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的啊，在小说和纪实文学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很多这样的专业的内容。那么其实这也是非常考量作者的。你要是小说写得好，纪实文学写得好，你加入这些专业内容以后，不见得你就能写得好了。对这一点啊，景燕先生，您在引进这本书之前有没有一些工作提前做了呢？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最怕专业内容出现了问题。 对，就是这个书的作者叫丹尼尔凯斯，他本身读书的时候专业就是心理学，然后后来是他在漫威漫画草创时期，就是那 Stanley， 他曾经是 Stanley 的下属，他等于在出这个书之前，他其实就写过一些这方面题材的小说，他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写完之后立刻得了雨果奖和新云奖。 哦，得过雨果奖，那大家应该对他的专业素质有了一定的了解了。 对， 哎，这本书啊，应该说这是一套书，《24个比例》和《比例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书籍呢？下面呢，我们还采访了一位专业人士，回龙观医院的院长，我们来听一听啊，他对这本书的讲述，可能有助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加了解比利的故事。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福德。作为一名精神专科医院的院长及一名精神科医生，我们一直在呼吁全社会对精神健康问题的关注。24个比例和比利战争这两本精神卫生领域的作品，详细描述了主人公的各个不同人格的性格特色及承担的功能。首先使我们了解了智力患者的一手资料，其次他还跟踪了精神科医生 及心理治疗师对他的治疗过程，这对我们国内多重人格治疗的临床是有很多启发意义的。最后，图书作者围绕着精神障碍患者可能引发的司法、医学、伦理、教育等社会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展示，让我们在同情精神障碍患者的同时，也能理解甚至推动社会层面对精神障碍患者更为人性化的关怀。我推荐听众们去阅读这几本图书，以此了解比利的童年经历，理解比利的精神世界，帮助我们理解周围的人群，理解我们社会中存在的精神障碍患者，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关爱和支持，同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更加关注自己的精神健康，才能更好地过好我们的人生。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比利·米利根是一位从小饱受虐待与欺凌的孩子，求生被误解，施害于人被投入监狱，辗转多家精神病院，催生米利根法案，最后无罪释放。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走进比利的世界，分享24个比利与比利战争两部作品。1977年，比利被警方逮捕的时候，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居然毫无记忆。事实上，在他体内总共有24个人格存在。1979年，比利被判转往专收精神异常罪犯的人间地狱利马医院。比利如何幸存？初步融合成功的人格何时才能获得自由？比利战争是24个比利的大结局。两部书洞察最精微、最深层的心理问题。嘉宾杨春强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讲师。罗正杰博士，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心理治疗师。景燕先生，中信出版集团湖岸出版创始编辑，本书责编。这并不是故事，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多重人格分裂患者的纪实文学。24个比利，比利战争，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啊，比利的世界一共有两本书，24个比利与比利战争。谈到的这样的两本书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都是讲比利的故事，那为什么第一本书叫24个比利，第二本书叫比利战争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啊，最熟悉这本书的景燕啊，责编的一些想法和他的一些分析。24个比利这本书的得名应该是24个人格吧？ 对对对， 嗯， 它一共有24个人格。 嗯，那第二本书呢，比利战争。 比利战争是24个比利的大结局。 嗯， 因为24个比利最后留了一个尾巴，就他被关在了精神病院，一直没被放出来。 嗯， 然后很多人都关心他到底怎么样了。其实那个作者当时隔了几年就写出了比利战争，在美国想发表，可是不准出版。当然当时的理由是法院说是有涉案情节，而且案子没审定，你这些东西不能披露。 嗯， 我感觉啊，因为这个也只能是揣测或者推测，我感觉是因为里面有太多黑幕了，美国那个政府呀，医疗系统黑幕，就是尤其法院系统不愿意把这个事儿披露出来，因为当时争议特别大这个案子。 嗯，大家如果有看过啊这本小说的读者朋友，可能会感受到啊，我们前面也在片花当中说到了，比利进入到被称作是人间地狱的利马医院，在那里面呢有很多强迫性的治疗，比如电击疗法，比如说强迫他服用各种的镇静剂。那么很多的这样的，其实我们在现代看来不太符合医疗规范的治疗手段，在当时比利那个年代，应该是1970几年1980年代，其实是比较经常的使用在精神罪犯的这样的一个囚禁的过程当中。那后来呢催生的米利根法案又是怎样的一部法案呢？我想很多朋友啊 如果熟悉了这样的一部法案，可能对比利的遭遇有多悲惨会有辅助的了解。那关于米利根法案，三位专家谁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呢？ 米利根法案是就是美国等于是第一次在司法上承认就是多重人格分裂症这个原因，使得他去犯了那些就是几次就是强暴罪什么的，等于他可以用这个法案来免去他的那个罪责，可以不接受司法审判。 哎，这也就是很多朋友现在比较熟悉的，就是如果你在你的犯罪过程当中，其实你的思想啊是不是受你自己支配的，而是一种病态的呈现的时候，对这个最后的判决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会无罪啊，或者罪情减轻。但其实这一点又非常考量啊，作为精神分析法或者精神医学的这方面的专家，就是你们凭什么就判定啊，他当时在尤其是一些重刑犯，比如强奸杀人呢，或者其他的重刑犯的时候，他的精神不正常，那为什么他平常都好好的，只有他在犯罪的时候不好呢？我觉得这一方面啊，其实也要请教一下两位专业人士。那罗博士先跟大家说一说吧，前面咱们俩也说过了啊，很多人都有多重人格，那80%是魔鬼或者20%是天使，那你总不能，这是很正常的人格的这种情况，总不能一到你犯罪的时候我就说我那时候魔鬼控制我了，我不承担法律责任，这有没有界定呢？ 其实是有界定的，包括如果我们是用这个 DSM5 刚才景老师提到过的这个精神病学的诊断，我们是可以把它诊断，比如说它就是一个精神分裂，或者就是一个偏执性人格障碍，或者是一个躁郁，像这种我们现在是，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的病人，那么我们会对他有一个很怎么讲， 很清晰的诊断标准， 除了很清晰的 有很清晰的诊断标准哈 之外，可能我们还会他有更多的这种关注，包括社区对他的关注啊，以便保护他呀。但是如果他只是一些人格方面的简单的问题，一些冲突，像刚才我们说的，但是他并没有被列入这个精神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相信他在即便是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极端的情况，他也是可以很好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哪怕这个处理的方式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他仍然不会做过激的事情。这是从精神病学的角度。那么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区分，就是一个神经症和一个精神病这两个大类的不同结构的区分。 哎，我们说个例子啊，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开玩笑也好，或者说形容别人说你人格分裂了，你刚才你对这个人多么好啊，怎么转眼功夫你就又暴跳如雷呢？其实这应该是我们正常的啊，我们的一个心理在行为的呈现。那么在医学领域啊，人格分裂如果是已经成为病态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罗博士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名词解释吧。 名词解释可能我这样打个比方吧，比如说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例子，他刚才挺好，然后突然暴跳如雷，如果说他的这种暴跳如雷他可以用语言很好的表达出来，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他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最后他是拿刀去刺伤或者是伤害其他的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判定他这个时候的情绪是失控了，他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那他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 这不是教人犯罪吗？我要对他有意见，杨博士，我对你有意见，我不说，我直接拿刀就冲向你了，将来法罪呢，法院还能给我豁免。 不，如果是，所以我们说有两个不同的结构，如果是一个神经症的结构，它是在遇到这样的过激的情况下，它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是如果是一个精神病，它是不能，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 其实这里面啊，我们刚才那是开玩笑，这里面的界定方法并不仅仅像刚才罗博士说的这样的简单，它有很多的相关的真是啊，那种测试啊会非常的复杂， 对， 只不过是我们挑其中最明显的一条，或者最容易让普通人能够理解的一条来跟大家做分享，并不是说教了你这样你将来到法庭上你就能陶醉了，那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强调。不过话说回来了，说到人格分裂，还是请杨博士您放心，我跟您没仇，我不会拿着刀冲向您的。来讲一讲吧，在这本书当中啊，说到的人格分裂啊，24个比例，它能分裂成24个啊，它自己，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会出现吗？还是说这本书当中的比例它仅仅是一个个案呢？ 事实上就是多重人格呀，我问了一些就是精神科的大夫，这些朋友还问了一些就是资深的精神分析家，包括法国那边的精神分析家，我有做督导的，我问了，就是多重人格呢，它属于在人群中是非常罕见的一种情况。 嗯 啊，那么所以说我看到的，在网上搜到资料说是目前报道的发现不超过有100例。啊，就是在全世界，我在中国只看到有一本书，也是在四川的时候曾看到一本书，有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写的，那个是真的像是一个多重人格的，而且是一个自我描述型的啊。这一本书我当时只看到唯一这一本，为此我做了一些调查。那么也就是说，多重人格呢，它属于精神病。介于精神病和神经症，有时候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有时候很难界定的。如果说它是神经症，它必须负它的这个就是行为能力，它是有行为能力。如果它是精神病，那么在这个精神发作期间，它是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所以说，那么这个多重人格呢，属于精神病这个大类里面一个非常小的、非常罕见的一个病啊。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在全世界似乎有越来越多的我们发现。这就有点像是比如说啊，昨天我也在罗布士我们在讨论说，以前其实没有自闭症啊，大家也没有发现有那么多自闭症孩子，但是自从自闭症的标准出来，大家发现哦，原来这孩子不说话原来是可能有自闭倾向，就是大家会更关注这一块了。那么这种多重人格也是这样，就是它是从19世纪开始有报道的啊，历史上我很少看到。那么19世纪开始有报道，我相信呢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也许有一些因为大家有关注才导致了它的一个出现。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走进比例的世界，和大家来分享24个比例以及比例战争。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向城墙去开了。笑声就越哑，紫藤花，半醒神在旋转木马，流言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无心谁无情。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气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比利·米利根是一位从小饱受虐待与欺凌的孩子，求生被误解，施害于人被投入监狱，辗转多家精神病院，催生米利根法案，最后无罪释放。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走进比利的世界，分享24个比利与比利战争两部作品。1977年，比利被警方逮捕的时候，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居然毫无记忆。事实上，在他体内总共有24个人格存在。1979年，比利被判转往专收精神异常罪犯的人间地狱利马医院。比利如何幸存？初步融合成功的人格，何时才能获得自由？比利战争是24个比利的大结局。两部书洞察最精微、最深层的心理问题。嘉宾杨春强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讲师；罗正杰博士，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心理治疗师；景燕先生，中信出版集团湖岸出版创始编辑，本书责编。这并不是故事，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多重人格分裂患者的纪实文学。24个比利，比利战争，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两部书，24个比利以及比利战争，走进比利的世界，来了解比利这个人，来了解相关的精神卫生一些内容。那今天来做客的三位嘉宾朋友，两位专业人士杨春强博士和罗正杰博士，还有呢非常熟悉这本书也是这本书的责编啊，景燕先生。刚才呢跟大家谈到了这本书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也大致说到了24个比利以及比利战争这两部书得名的原因，我们也谈到了多重人格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本书，我们就要说一说啊，前面两位不论是杨春强博士也好，还是罗正杰博士，都谈到了他们也看到过其他一些描写比如多重人格呀，或者是心理罪犯的这样的一些书籍。那么接下来就要跟景燕先生来分享一下，也想景燕先生跟大家来谈一谈啊，在市场上这样的书籍其实有类似的谈这种精神疾病的书籍有啊，包括小说也是有的。那么这套24个比利以及比利战争啊，这两本书啊，其实给了很多朋友更加不一样的感觉，让很多朋友啊对精神疾病这种知识的了解更加渴望，同时呢也特别想了解比利最后的一些情况，包括为什么开始有24个比利，最后出版了比利战争这样的一本书，也是解决了很多读者的他们心中的一个疑问，为什么这样的一套书给普通人如此深刻的记忆，或者说如此强烈的感受呢？还有啊，24个比利从出版到现在已经销售了将近100万册，这真的是一个好成绩，为什么这本书有这么样的好成绩呢？请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吧。 好，谢谢刘山。24个比利跟比利战争跟市场上其他的就是偏精神疾患的那个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就像天才向左疯子向右那本书、那本书就跟刚才说一样，还是偏猎奇，他没有说站在就是受害者的角度来描述这个就是他的经验。另一个就是还比较有名的上海译文出过一本书叫24重人格 啊、 那本书是特别就是外在，也是特别外在去描述这个 这个精神疾患的，他的那个症状什么的。 哎，没错没错，因为谈到了这种精神疾患，他们的一些心理的细微的变化啊，可能对于普通来读者来说感受不是特别的强烈，但如果你说到他的病，就是他的症状的时候，可能普通人一下觉得啊。这我就明白了，我想也是这两本书当时出版的时候考虑到的读者的一个接受的能力，因而他们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的。我们接着来说这样的一套书它的一些特点。 还有就是这个故事本身是作者跟着就是这个撰主 Billy 待了几年时间，他一直跟着去采访。其实之前的这方面的书很少有作者会花这么大精力去专注一个人身上，这个作者等于前后跟 Billy 就等于有点结成生死之交的感觉吧。这是别的作者可能没有做到的一点，等于他一直在写相应的东西，同时也他帮着 Billy 去发声，在整个案件期间，在他到医院里面接受治疗期间，他一直帮着他发声，他等于一定程度上成了这个 Billy 的一个发声的渠道。这也是跟其他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因为就是他写的这个文字特别切近到就是直接说就是特别感人吧，所以很多读者读了之后就是主动的去写出特别感人的评论。就姚晨，就演员姚晨读了这个书之后专门还发了一条微博，就说一个孩子为了求生分裂出24个人格，在一个单薄的躯壳里住着24个灵魂，拥挤而吵闹，就明显就能感觉到这故事这个作者确实把这个人写出来了，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另一个是这两本书开创了一个类型，在很早以前大家其实对多重人格分裂很多时候都是想象，都是设想，等于他开创了这个类型之后呢，就好莱坞几乎所有的大导演还有大演员都跟这个故事发生过关系，比如拍那个阿凡达的詹姆斯卡梅隆主动改编了那个原著的小说想要拍电影，可是当时就比利觉得他没有很好的真实的呈现出就是他们那个状态，觉得还是一定程度在消费他们，就没同意。后来大卫芬奇就写拍搏击俱乐部，大卫芬奇还有索德伯格全部都尝试去导这个电影，还是被拒绝了。 比利不同意他们这些人把他的故事呈现到大荧幕上。 对，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其实知道说莱昂纳多有可能要成为这部好莱坞商业片的应该叫什么，他应该又是制片人又是主演是吗？ 对对， 但是目前为止也是说有可能。这个事情是空穴来风还是真有其事吗？ 真有其事。迪卡普里奥有个制片公司，迪卡普里奥在拍那个泰坦尼克号之前他就想演这个片儿，然后 Billy 就是教过他怎么演，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啊就没有推进，直到2014年 Billy 跟这个作者丹尼尔凯斯全都去世，终于这个权利迪卡普里奥自己的制片公司拿到了电影的改编权。 也就是说我们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大银幕上看到比利， 应该是2019年底2000年初。因为他们 改现在拍了吗？重点 拍还没拍，可是就是改编剧本什么都已经做完了。因为版权方一直跟我们有联系，尤其这种比较大的电影改编有确定的新消息第一时间都会通知到我们。 哎，说到这一点啊，其实也要请教两位专业人士啊，在这本书的宣传上有一句话是洞察最精微最深层的心理问题啊。两位专业人士，如果真的是把24个比利包括比利战争啊呈现在大荧幕上啊，你们认为这样的最精微最深层的心理问题能够呈现出来吗？可能表面上看它很正常，然后这样的一个心理问题通过大荧幕这种方式能够很好的让观众啊了解吗？两位专业人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我首先想起来就是去年年底有一部电影叫7个人。这个电影虽然我没去看啊，但是看的了那么多的评论，感觉大家都觉得这个演得特别好，是张一山。对，有小看过他的一些之前的电视剧，感觉他演7个人，那么他把握得很好。其实我想就是这种分裂的感觉，刚才刘莎也提过了，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我觉得这本讨论呢，在这个北京故事广播里面，我看到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我们可以说呢，比利就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人， 太有故事了，24个人的故事， 就你可以说他一个人，他过了24个人生啊，就很多人其实梦寐以求想要这个，对吧？但是当然我们也同意景元先生的说法，这个又不仅仅是故事，就是他的人生经历。我们看到他在里面跌宕起伏，我们随着他这个欢喜啊，或者是替他悲伤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其实是帮助他的啊。那么我相信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我相信很多演员他是有这个能力，他看这个书是非常喜欢，因为当我们演员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分裂成了两个人。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入戏太深的时候，我们知道演《红楼梦》可能有演员入戏太深哈，那其实后来不容易走出来，就是因为他相当于类似于他已经更加认同那种 他和那个角色 融为一体，而一直没有走出来。那么当然好的演员呢，他是能够进去然后 进退自如， 对，就像这个24个BD 他进退自如啊。当然这是一种有意识的，但是 BD 的问题呢，他没有办法，这种连续性他缺少了，所以他不断的丢失记忆。 我们说到了这个24个比例啊，其实是他的24种人格，在这书里面也有详细的描述。在节目当中，我们简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其中的一些人格。先来说威廉·斯坦利·米利根，这就是比利，是最初的核心人格，26岁。后来呢，被称为分裂的比利或者是比利。高中的时候被勒令退学，身高6英尺，体重190磅，蓝眼睛，棕色头发。而第二个人格阿瑟，22岁，英国人，理性冷酷，讲话带英国腔，他自修物理化学并且研习医学，能够流利地应用阿拉伯文，他顽固保守，自认是资本主义者，但公开承认而信奉无神论。他是第一个发现有其他人格存在的人，在安全状态下负责管理，决定由谁来出现，代表家庭，他戴眼镜。再来说唯一的右撇子啊，这是亚伦，18岁，骗子，操纵者，他负责对外联络，不可知论者，人生态度为得过且过，他会打小鼓，然后画人像，是唯一抽烟的人格，与比利的妈妈很亲近，身高与威廉·米利根相仿，体重略轻，大概是165磅，头发又分。前面说到了是唯一的右撇子，还说到了啊，比如说有 David 充满痛苦，经常带其他人格承受痛苦，他非常敏感，善于理解，但不能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大部分时间精神恍惚，头发为深棕红色，蓝眼睛，身材矮小，等等等等，一共是有24种不同的人格。那说到了这样的24个人格，为什么我们来回到专业领域啊？人格分裂的问题上，为何人格会分裂成几个甚至是更多呢？两位专业人士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其实关于人格分裂，在我们精神分析上啊，我们说每一个人他有一个时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8个月到18个月之间，婴儿这个阶段是拉康把它称作为镜像阶段。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孩子能在镜子中认出自己，他说哎，这个像就是我，而且我一动这个像也会动，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他把自己的实在的一个身体和一个想象的一个身体把它对应上了，而且在这个同时，他妈妈可能或者是他的照顾者可能在旁边说，你看镜子里面就是你，你看你多帅呀，你看你多漂亮啊，哎，你就叫什么什么， 你就叫大帅哥， 哎，你就叫哎，比如说他的名字叫这个， 对，你就叫大帅哥， 哎，比如说他的名字叫什么小明啊，你就叫小明。这个时候他就把他的名字和他的身份和他的这个真实的身体和他的这个像联系在一起了，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融合。但是如果这个阶段没有很好的实现的话，没有成功的进行这一步的话，那很可能他的这个身体是分裂的。我们在精神病患者那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身体的像是分裂的，他们可能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胳膊，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手， 或者说看到他们画的画经常是残缺的， 对， 他们就是残缺的四肢身体， 精神病人很画的很多画都是这样，那是画的他们自己，他们内部的感觉并没有长 好，他们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说的好像仿佛是印象派啊。 对呀、啊，事实上没错没错没错，就是现代艺术来说画的很多东西都是受了精神分析的影响，画梦啊，其实他们力图展现的人的无意识，我们会发现精神病人他们似乎更贴近人的无意识啊，因为实际上他们没有，因为缺少这种正常的压抑，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一个机制要建在一个社会的大厦，一个结构要建立起来，把他的一些无意识的东西要压下来，压在那地方，这个时候是个正常的结构，但是精神病人这个地方没有压到，所以他展现的就是无意识直接在展现自己。 所以这时候咱们必须要提一下毕加索啊，他呈现的那些画作 是的毕加索他会把有一些特定的地方无限的放大，因为那个地方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比如我们听那些精神病患者，比如说他会说，不，也许小时候他妈妈说你眼睛很大，或者是他照顾他的人说你，但是在他的这个头脑中，他的眼睛是无限大的，可能大过了他的整个的脸孔。 还得再提一句，梵高他当时割了自己一只耳朵，应该确认是精神疾患发作的时间段。 对，我们会发现，就是这是一个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非常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包括一些天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包括数学家，他们和精神疾患其实就是距离并不远，这是一个非常经常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呢，这些人并不是精神病，他们的艺术创作能力以及他们的科学研究的这些职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对抗他们可能精神病发作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 他们没有发作。 一方面他们在艺术的领域当中要去模仿那些病患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景象，另外一方面因为他们自身的应该叫他们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些职业素养能够让他们抵御这方面的侵犯，是吧？ 你说的非常对。 那问题又来了，景燕，你觉得如果要是莱昂纳多演了24个比例，他能够做到进退自如吗？他不会到其中的3个里面出不来了吧？ 我感觉他的状态挺堪忧的。我看他有些因为每次总能看见他拍戏时候的状态照片，还有他休假时候状态，他休假时候那状态感觉很奇怪， 幸福肥。 对，就那个感觉。回到刚才，就是比利其实本身也画画，他画了好多自画像，24个人格他全都画出来过，这也是挺好玩的一个事儿。他后期其实主要的生活来源就是靠卖自己的画， 对， 在生活。 对的。 其实这个地方就像您说的，他有每一个他是那个人的时候的一个自我的形象，自我头脑中他是什么样子的。 对，在这一点上我们刚才讨论过，就是一个人格和人的，就是他是这个多重人格，他每一个人格出来的时候他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所以他又是南斯拉夫音，又是英国口音，又是德国口音，这个他真的是就是当他出现人格分裂的时候，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我们普通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比利·米利根是一位从小饱受虐待与欺凌的孩子，求生被误解，施害于人被投入监狱，辗转多家精神病院，催生米利根法案，最后无罪释放。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走进比利的世界，分享24个比利与比利战争两部作品。1977年，比利被警方逮捕的时候，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居然毫无记忆。事实上，在他体内总共有24个人格存在。1979年，比利被判转往专收精神异常罪犯的人间地狱利马医院。比利如何幸存？初步融合成功的人格何时才能获得自由？比利战争是24个比利的大结局。 两部书洞察最精微、最深层的心理问题。嘉宾杨春强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讲师，罗正杰博士，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心理治疗师，景燕先生，中信出版集团湖岸出版创始编辑，本书责编。这并不是故事，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多重人格分裂患者的纪实文学。24个比例，比例战争，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走进比利的世界。前面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这本书很多的内容，比如说这本书的特色，比如说这本书当中的一些专业的内容。其实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啊，比利是世界上第一位在四名精神病医生与一名心理学家共同见证下接受彻底检查的多重人格分裂症的患者。他的检测报告啊是这样介绍的：他的自我认知存在严重问题，自我识别能力很差，已丧失距离感，并且几乎无法区别自己与周围的环境。他听到有个声音命令他去做某件事，若不服从，那声音就会变成吼叫声。比利认为那是从地狱来折磨他的人发出的声音。他还说有一些好人会定期进入到他的身体，他们是为了制服那些坏人而来。我认为比利目前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也无法与现实建立正常的联系，并应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我强烈主张将他送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并接受可能的治疗。哎，这样的一份检测报告啊，是当时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出来的啊。那么两位专业人士罗博士还有杨博士啊，您认为这份检测报告我们现在看来合理吗？或者说是否有它不合理的一面呢？ 我是觉得是合理的啊。因为事实上在他犯下在这个犯罪的时候呢，出来了一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啊，就是说他在那就是他的大多数人格呢是善良的，是没有这种犯罪动机的，一点都没有。有一个非常小的、非常很不容易出现的一个人格，在那一刻，在他犯罪的那一刻，不断的就是出现在三次犯罪的时候都是他出现，然后做了那些事情，而且自认为是一个好的事情。自认为是说我是内心因为有感情的还才和他做这个事情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在比利这个人啊，就是说他整合以后的那个人，他对这一切呢是处于一个没有意识的状态。也就是这个时候就像一个孩子一样，那他摔碎了一个东西，我没有办法让他特别小的孩子承担这个后果。 他监护人得承担呀，他如果去把博物馆砸了。 对。那么当然对，那么所以说这个监护人，那当然就是我们可以说比利的监护人是谁呢？啊，这个就很难，就引起了很多讨论。所以因此景炎先生刚才提到的，他带来了很多司法社会的问题啊。有人就觉得你这样就是包庇啊。那么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啊都会在一开始都会认为比利呢是装的。那么我觉得呢，这本书的就是比24个比例的第一部的第二章节讲了有三个心理学家以及这个律师啊，他们在一开始就是不认识这个多重人格，然后去和这个比利接触以后，然后迅速的大概在一个月之内，他们全部都改变了观念，因为他们和这个比利有个真正的接触，发现这不是装的，他真的有个变化的过程，就像孙悟空一样72变，在他变的时候，我们观察到了他身体的一个变化，而且他的说话嗓音各方面都有一个变化。 24个比例啊，是很多读者称作是百读不厌的书籍，所以在我们今天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啊，肯定不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完全的分享。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三位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每个人的结束语的时间到了，每个人一句话。景燕，从你开始，最后的一句话，时间留给你了。 最后一句话，就是这本书是献给那些没被关注的受虐的孩子的。如果大家有对这块有想去了解的欲望，可以去读一读这个书。 罗正杰博士，有请。 哎，那个我稍微多说一句啊，因为我想再夸夸这个书，就是这个书把